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留学生朋友，是在瑞士的日内瓦读初中的留学生，叫黄新元，欢迎你。 谢谢，大家好。 这个名字呢我是比较熟悉了，因为新元呢在国内的时候从几年前啊就在我们的外语广播的这个小记者的团队当中哈，也经过了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历练啊，有出国采访呀等等一些活动，而且呢也在我们的节目中有过体现啊。今天呢他作为我们的留学时间的节目的嘉宾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因为呢他在我们也介绍啊，在日内瓦的一所国际学校里边读初中，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能把他在国外读中学的这样一个低龄留学的经历和经验，以及他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的一些体验跟大家我们计划留学的同学等等进行一个分享。新元，那首先去了国外读书这个阶段有多长时间了，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感觉你自己感觉最明显的。 我感觉就是比以前变得更加自信了，比如说我之前吧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比较害羞，然后很少表达自己对某些事的看法，但是到学校以后呢我就感觉自己更加自立了一些，因为离开父母嘛，我感觉我自己成长了很多，而且呢我也更愿意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说出我自己的想法。 你感觉自立了很多，你父母放心吗？把你自己放在那么远的地方。 我父母他不是很放心。我从八月份开始上学，现在我妈妈至少要来了两三回了。 八月份大半年的时间了。 对， 过两个月就不放心，就得过去看一眼。 对，因为我们学校它就有很多假期嘛。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复活节假放两周，然后我妈妈她就会去瑞士，就是早来几天把我接回来，然后并且把我一块送回去，等假期结束的时候。 对，新元看上去长得个子挺高的，但是其实还很小啊，还是一个初二的同学，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在国外的这个家长们，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孩子离不开家长，而是家长不适应或者说不放心孩子不在身边。所以说咱们这个在学校里的这个生活当中，你觉得学校你所在的这个国际学校它提供给了一些怎么样的环境啊？爸爸妈妈你应该比较放心。 其实刚开始来之前嘛，我还是有点害怕。因为我小时候以前就是也在学校时候寄宿过，在小学的时候，然后当时寄宿的时候就很想妈妈，很想爸爸，然后就会给他们偷偷打电话之类的。但是其实到了瑞士以后，我发现其实并没有那种顾虑，因为我们学校他们是，然后每个宿舍楼呢都有几个 boarding house parent， 就是那个宿管老师，然后他就是对我们很照顾，很细心。就是如果你有不舒服的话，他会就帮你，然后帮你找药之类的，就对你特别好。然后呢有些事情你也可以跟他讲，然后大家呢就是宿舍里大家气氛都挺好的，就大家都是没有那种就是欺负人之类的，他们都很友善。 那你在你的宿舍里边会有几个国家的同学？ 我们宿舍呢今年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宿迁跟我讲，我们宿舍楼其实前几年呢一般每次呢只有一两个中国人，但这次比较特殊，我们宿舍楼呢基本上将近二分之一的人都是中国人。 这么多中国学生？ 对，就是他其实我们学校中国学生很少，他就是每个国籍的学生在整个学校不能超过整个学校人数的15%。但是呢就是很凑巧，我把我们这些中国人全都基本上放到了一个宿舍楼里边。 但是呢它每个屋呢还是就是不同国籍的， 嗯， 就是同一个国籍你不能在一个屋就一起住，嗯，因为老师想让我们更多的锻炼自己的语言，嗯，然后学习更多新的东西吧， 嗯，多接触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 对， 你们上课是用的英语？ 对，我们上课有是用英语的，嗯， 你们整个学校里边课程设置里边会有几种语言？ 嗯，我们学校课程设置的话首先要英语，如果你英语还在 ESL 就不过关的话， 嗯， 你还是要继续加强英语。比如说我在学法语的时候，嗯，有些人他们就在学英语， 嗯， 但是在我学法语然后并且上就是第二个英语课的时候，嗯，有些人在学西班牙语或者德语，因为我们学校它就提供很多就是语言的教学，我们有中文，嗯，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就是有很多语言。 嗯，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 选择自己已经熟悉的这个语言去先去上课哈。 嗯， 好，我们觉得新源可能在进入这个国际学校，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之后，独立性或者说自立性更强了哈，而且看上去就完全像一个大孩子。你自己也说，到了这个新的学校之后，自己的观点呀以及表达自己想法这样的愿望更强了，是你觉得是学校给了你什么样的环境或者这样的支持？ 因为我们学校它就是很支持学生表达自己的，嗯，态度，还有自己，嗯，就是自己的声音。 嗯， 然后我们学校呢他们专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有 student government， 就是学生的政府类似的一个东西， 就是，嗯，有点像学生会吗？ 学生会也在包括在里边， 嗯，嗯，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每个班呢，嗯，大概有两个 class rep，嗯，就跟班长差不多，然后呢你每天呢就可以收集同学们他们想表达什么汇报给那个学生会，然后学生会会再跟老师联系， 嗯， 然后我们也会一般每周都会开会，然后老师就是跟我们讲一些事情，我们也会传达回去给同学。 嗯，那你在这个组织里边这个 government 里边是承担是什么样的职责吗？ 就是负责，嗯，我感觉像负责传话一样，就是把我们学生的想法告诉老师，嗯，然后老师也把他们要办的事情啊，比如说他们要改善学校的伙食啊之类的，嗯，或者要开一个舞会啊，他就会跟我们讲，嗯，然后我们再告诉同学们。 嗯，其实也不是单纯的这个传达一下，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组织者要去把这个收集过来，然后上传下达，是吧？ 对，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是的。每个班大概有两个人， 嗯， 我们班以前呢是我和一个韩国的女孩， 嗯， 然后后来呢她因为父母的工作要求她又回韩国了， 嗯， 然后现在换了一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她应该是来自叙利亚好像是， 嗯， 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在做这个工作。 嗯，那你为什么会成为这其中一员？ 嗯，这个其实就像投票一样 啊， 像我们宿舍有一个管理宿舍楼的头，然后就是伙食管理员，嗯，这都是宿监选的，然后他选我做伙食管理员，可能我对吃的方面比较有研究。然后 你觉得是不是中国的同学会感觉在这个吃的方面会哈美食 对 在更在意？嗯， 对，在瑞士其实什么都比较好，就是吃的感觉没有中国好。嗯， 就是其实我们是很多时候不适应，对不对？可能当地人吃的一些食物你可能会觉得哎呀不够丰富呀，或者是说不像咱们这种炒菜呀那么香啊，是吧？ 对，因为瑞士他们很多人，嗯，就是大部分人都在食素嘛， 嗯， 食素主义， 嗯， 然后吃的都比较清淡， 嗯， 比如说沙拉呀， 嗯， 就不像中国那种炒菜那种，嗯，所以有些时候回来就是每天吃不同的吃的。 你觉得在那儿，嗯，自己能做一些什么饭让自己解解馋吗？ 可以，其实那边，嗯，那边超市是基本上什么都有卖的， 嗯， 你可以炒西红柿炒鸡蛋， 嗯， 因为那边酱油什么都有， 嗯，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嗯， 还有中餐馆什么。 嗯，对，其实除了学习之外，这种生活上，离开家之后对自己的这种照顾，这种提高，没有妈妈爸爸在旁边帮忙的时候，这些方面对自己来说也是让自己能够更加独立的一种训练， 对， 是吧？ 是的， 这方面挺重要的。嗯，所以说从新源的这个介绍里边呢，我感觉到你从这个不管是对于学校的这个生活上的适应，对学校的这种整个的管理上的适应，你还是挺好的，对吧？你是不是在同学们当中属于做的挺好的？ 对，我 觉得是， 我其实我觉得我就 就是老师比如说他对我什么要求我都会努力达到， 嗯， 然后我觉得我其实在学校还是挺好的吧， 挺出色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好，我们刚才呢是跟我们的日内瓦读书的在一所国际学校里读书的黄新元同学来分享了他到学校之后，到了日内瓦之后的这种生活的方面，以及对于学校的各个方面的适应程度。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特别感兴趣，就是在学校里边这样的一个国际学校，一个国际初中，它在课程设置上，比如说和我们的国内的这个初中，你感觉到会有哪些不一样，或者说能让你感觉很有兴趣的一些课程和活动是什么样的？ 嗯，其实呢，我在七年级的时候就不读公立学校了，我就在读私立学校，国际学校，然后我再转到的瑞士。 嗯， 其实这个帮助了我很多，让我更加习惯了一下国际学校这种授课的方式。 嗯， 因为我们学校这边其实学的跟中国学校其实都差不多，还是历史啊、地理啊之类的。 嗯， 然后科学、数学、英语。 嗯， 然后你也可以选自己想选的课程， 嗯， 比如双学以后呢，都有两个 period， 你可以选择你想学的。比如说我呢，我就选择了雕塑，还有丙烯画，因为我个人对艺术很感兴趣嘛， 嗯， 但是我感觉好像国内就没有，就像我们这种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因为大家都在忙一些中考高考之类的。 因为小学的时候，小学低年级我觉得还是有的，学校里还有一些课后的这个兴趣班，但是可能到了高年级或者是初中以后，这种课程就很珍贵了，应该就很难了啊。你在那边你们几点放学？ 我们是早上8:20上学，然后下午3:30放学。 跟咱们这边的小学的这个课程的时间差不多， 一天大概有8节课。 嗯，所以你在3:30之后就可以去上自己这些兴趣班。 对， 嗯， 而且因为寄宿生上完这些课以后呢，我们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呢，学校这些体育场什么也是开放的，就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嗯， 因为我们这个瑞士学校嘛，它的作业其实非常的少， 嗯， 主要是要靠你自学。比如说我数学课到现在为止，老师还没有留过作业。 嗯， 但是呢，我一般就是多做一些，就是他没有留的题，我都做一些，然后让他帮我看一眼有没有什么做错的地方。主要还是靠自学。 嗯， 因为就是我们这边很少留作业嘛， 嗯、 然后要看，还是要自主一点。 嗯，所以说就是在下午放学之后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去学自己的特长，或者是觉得自己哪门课上还要再下功夫，就来自己安排了。 对， 那从下午到晚上休息之前这段时间，都是没有老师来给你安排具体要做什么的吗？ 没有，你想，如果你想去打球，你就可以打球；如果你想在宿舍，比如说待着画画也可以，就是老师都不会管你的，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到时间了，你要回来，然后准备睡觉。 嗯，刚才你说在这个瑞士读书，并不像在国内似的，还有什么中考的压力，但是你觉得是哪些方式可以保证你这个学习的这个内容自己能够掌握哈？老师留作业也很少，然后考试的压力也很小，那这个课程的完成呢，是靠什么？就 其实我上课一般现在考试嘛， 嗯， 我分数比较高，但是我呢就是靠就是上课认真听课，然后回去复习。 嗯， 其实我们这边讲的数学虽然没有国内那么难， 嗯， 但它不像国内一样，我们是穿插着讲的。 嗯， 比如说咱们国内是从一年级慢慢越讲越难， 嗯， 可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先讲一个就是现在比如说6年级的一个数学， 嗯， 但是过一会儿我们会插一个9年级的数学，就是我们会穿插着讲。我认为最难的是历史课，因为我们历史课呢，老师就讲的比较多，要记很多笔记，然后老师比较靠你，就是自己搜索嘛。比如说之前老师给我们就说让我们做一个科学家的一个 PPT 一个报告吧，然后让我们说他对当今社会有什么影响，然后呢，他让我做的呢是一个叫 Carl Linnaeus 的一个瑞典的一个科学家，然后当时呢，有些同学拿了牛顿，拿了伽利 伽利略、 嗯、 对，然后我拿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人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放学以后、嗯、我就直接去图书馆开始调查，然后开始写这个 PPT， 然后后来我做到特别晚才做完、 嗯、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要靠你自己嘛，要好好听课、 嗯、 其实不会落下太多的。 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所记到的，所从这个PPT 的制作过程中学到的这个知识会让你印象更深刻啊。 是的，就因为看了很多关于他的故事之类的吧、 嗯、 所以我现在很多还都记着。 嗯嗯， 老师讲的话也记着，但是没有那么像自己一样清楚。 嗯啊，好，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说新源在之前的几年当中呢也经常来参加我们外语广播的一些活动，也参加这个小记者的活动。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学习当中，你觉得除了你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比如说画画、雕塑、运动等等之外，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其他的这个设计吗？ 嗯，我呢，其实我在四年级的时候呢、 嗯、 是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第一波学生记者。 嗯， 然后呢我参加了那个我的冬奥梦大赛。 嗯， 其实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北京在2022年将会举办这个冬奥会。 嗯， 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瑞士它是一个冰雪大国嘛， 嗯， 所以呢我特别想就是在瑞士采访一些当地人，他们的对冬奥会的这个看法，冰雪运动的一些看法，然后我想把他们组合起来做一个报道，然后让更多人知道在瑞士这个看法。因为我之前我们学校组织过去瑞士滑雪，我们有 ski week， 就是连续三个周末都去瑞士那边滑雪、 嗯、 然后看到那边滑雪场很多刚会走路那种小孩，他们就来滑雪、 嗯、 专门儿童滑的地方，然后呢他父母会牵着、 就是比较矮一些坡一些哈、啊、 对，然后他们就会滑、 嗯、 还有一些小孩就是、 嗯、 他们已经滑得比我好很多了、 嗯嗯、 感觉在瑞士吧滑雪其实就跟咱们在国内打篮球一样平常。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瑞士他有这个条件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采访一下当地人的这些、 嗯、 如何让孩子这么有兴趣对待滑雪这些问题、 嗯、 我觉得可以 是怎么从娃娃抓起的。 对 对，就是他的这个普及率为什么这么高，冰雪运动的这种兴趣这么浓厚，一些原因。 对，然后我觉得可以把他就引进到国内啊、 嗯、 或者我身边同学们，然后他们也感兴趣。 嗯， 因为我小时候我是学过三四年的滑冰吧。 嗯， 然后呢我到现在虽然我没法转圈了，但是还会滑、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冰雪运动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然后就大家应该都积极的参与一下。 嗯，那你做了这样一个收集的这个资料或者采访的一些素材之后，你觉得它对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帮助，或者说你的用意是？ 嗯，我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就是、 嗯嗯、国外是怎么做的。 对，比如说像瑞士、 嗯、 我们是如何就是当地人是怎么看待这个冰雪运动，怎么看待冬奥会的、 嗯嗯、 然后可以让更多人感兴趣，就是很好的一个运动项目。 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新源所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设想和计划呢，也跟咱们政府的或者说这个冰雪运动相关部门的这种用意也是很契合的。北京市也在强力的推导这个冰雪的运动，以及进学校啊，以及走进我们百姓的生活。所以你的这个设想应该是这个咱们的北京冬奥会到来之前也是非常契合这个点。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北京的冰雪运动以后也能够变得更加的普及哈，让更多的孩子从小就能够接触。好，今天呢通过新源的分享呢，我觉得不单单是从一个低龄留学的孩子那怎么去适应国外的生活，适应国外的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我觉得新源的分享呢应该能给计划出去读书的这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或者是家长应该有一些启发。也非常感谢你跟大家分享，谢谢你。 谢谢。 嗯，也祝你以后在这个瑞士读书顺利，将来能够走到自己比较理想的高中大学。 谢谢。 资深专家的深度分析，留学行业的全面解读，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专家小讲堂，欢迎关注留学时间微信公众号 RBC 留学全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谈论美国留学职业规划的系列话题。今天呢和大家主要来了解几个美国求职的名词哈。首先请杨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几个词，比如说像 OPT 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内容。 OPT 呢它叫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啊，是美国移民局提供给全部国际留学生啊，毕业之后在美国合法找工作的一年时间的实习身份许可证。 嗯，一年的实习的。 对，实习的这样一段时间啊， 这个是针对怎么样条件的学生呢？ 只要是国际留学生，就都可以申请，都会批准。那针对于 STEM 专业，咱们说的 STEM 专业包括科学、工程、数学和 science， 对，然后这几个专业的学生呢，他可以有三年的OPT 的时间。那针对于大部分的文科啊、商科啊等等啊，那这些留学生呢只有一年的时间啊。 也就是说，对于所有的国际留学生来说，在毕业的时候如果想留下来，可以先申请这个签证。 对， 那还有一个是 CPT 啊。CPT 叫做 Curriculum Practical Training，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国际留学生在读期间的校外实习许可证。这个也是美国移民局提供给留学生呢，在读期间就可以去校外实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实习有什么样的要求呢？对于学生， 首先是要求学生至少有一年的full time 的学生状态。就是在学校里面完成了一年的课程。第二呢，就是说首先一定要有公司给学生提供实习的这样的一个 offer， 学生才可以去申请 CPT。那第三呢，就是找的这个实习机会一定要跟他的所学专业相关。 那对于这个实习的这个时长，或者是说这个实习的单位，他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 CPT 的实习单位没有具体的要求啊，只要跟专业相关就可以。比如说我学金融的啊，我去了一个投资银行，或者是我去了一个证券机构等等都可以。就只要跟学生所学的专业相关，公司呢开具正规的实习 offer 啊，那学生拿着拿到的 offer 啊，去跟所在的院系来进行申请啊，就可以进行批准。 时长上，比如说他在一周在外边实习多久，这个方面有相关的要求吗？ 有相关的要求。CPT 是可以申请两种形式，一种是兼职实习，另外一种就是全职实习。兼职实习是不能够影响学生的日常学习的，所以说他每周最长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20个小时。那全职实习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学生是可以每周5天都去实习单位去实习。那兼职实习跟全职实习在时间上会有一个差别。兼职实习通常是在学生在读期间，就是咱们说在学期之内。那全职实习学生可以安排在暑期来进行。这是主要兼职跟全职实习这样的一个差别。那兼职实习呢，也是通常2-3个月不等，那全职一般就是2-3个月左右。 那对于这个实习期间的薪水有无，是说就根据这个用人单位和这个实习生之间自己的约定吗？ 是的。 这个就不会有什么样的规定。 对，没有一个特殊规定啊。大部分留学生能够找到的实习一般是无薪居多。因为学生在校期间他的专业水平还在提升的过程当中，首先并不能够为公司带来太多的利润，所以说公司有这方面的考量，有的岗位实习岗位是没有薪酬的。 好，另外还有一个H1B 是吧？ 对， 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词。 H1B 就是我们俗称的工作签证。那工作签证目前在美国如果咱们想从 F1 身份转到 H1B 身份呢，目前是采取抽签的形式啊。那每年工作签证的抽签名额是有85000个。然后 是针对所有的国际留学生。 是针对所有的国际留学生。这个顺序是这样，那学生呢先申请 OPT， 就毕业之前申请 OPT， 取得毕业之后在美国滞留的合法的身份后，就开始进行工作的找寻。那找到了工作之后找到了雇主之后跟你的工作单位商量我需要办工作签证。 那得到了雇主的同意呢，那就开始准备材料。准备材料啊，是在每年的4月1号递交材料，并进行统一的抽签。那通常抽签的这个期间呢，为1到2个月，或者是有的是3个月不等。那会接到律师来的通知说抽到了。那抽到了之后呢，就开始办下面的一些流程。那抽到了之后呢，每年的10月1号啊，工作签证正式生效，就开始正式的在美国的全职的工作了。那目前工作签证的时效是3年，最长可以延期到6年。但有的雇主是可以在你拿工作签证的期间给雇员来申请绿卡。 好，各位听众朋友，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re Works Beijing。 私行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